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78集，坟外天。殷侯话没说完，展昭到他身后戳了戳，随后也和小四子一样撩开他衣服的后摆看。殷侯无语地看着自家外孙，这个没法揍，舍不得。展昭和小四子一起研究了一下，目前看来所有人的嫌疑都可以排除了，除了包大人比较严肃之外，众人都笑闹惯了。终于是来到了那条巷子附近，前边已经灯火辉煌，几个衙役站在那里，还有捕快，应该是松江府的知府接到了人命官司的报案，派人来查了。包拯众人浩浩荡荡的来，前边还有带路的小王，小王一见前边衙役就喊了起来： 哎，刘捕快！ 前边一个30多岁高大的男子回过头，一眼没认出小王，而是认出白玉堂了。 五爷。 白玉堂点了点头，显然很熟，跟展昭介绍： 他是松江府的金刀捕快，叫刘星。 展昭想了想，刘鑫这个名字似乎江湖上有一号，的确是几个有名的捕快之一。白玉堂上前跟刘鑫打了个招呼，告诉他来的是包大人。刘鑫供职在松江府，自然知道这几天包拯就要来了，不敢怠慢，过来给包拯行礼。白玉堂和松江府不少衙役都很熟，跟展昭在一旁跟衙役们打听消息。白玉堂问一个衙役： 贵叔，松江府什么时候开始闹的狐妖？ 五爷，你这段时间不在，所以不知道。这松江府也不知道撞了什么邪了，都死了多少人了呀？每次死的都是壮年男子，每次都有人看见白色的人影和狐狸。 展昭打量了一下贵叔，50-60岁，很瘦，不过身体看起来挺健朗。 每次 还真这么邪门啊。 小王将自己看到的也说了一遍，刘金告诉包拯基本都这情况，有目击的都看到背影和狐狸，凶案都发生在夜晚，地点不定，不过都是人少的地方。公孙走过去，掀起了盖着尸体的白布，看尸体的状况。看了一会儿，公孙皱了皱眉： 叔呆，他是怎么死的？ 公孙愣在那里良久才开口： 不知道。 不知道？ 公孙先生居然也有不知道的时候。 小四子也捧着腮帮子一脸震惊。刘鑫等人不太明白众人为什么那么吃惊，就解释了一下： 所有仵作都查不出死因，人就是死了，跟传说中被吸阳气的样子一模一样。我们连陷空岛的卢夫人都请来了，检查了所有尸体，她也说没头绪。 我大嫂也看不出来。 嗯， 有房间没？ 刘鑫闻言不明所以，看包拯： 这是我开封府的师爷公孙先生。 哦。 刘鑫赶紧安排，吩咐人给公孙准备一间屋子。 先生有什么用？ 公孙拿出一个装满了刀的小箱子，阴森森的笑： 把尸体切开来看看，究竟是怎么死的。 公孙真的找了个房间，兴致勃勃，仔细地切开了一整具的尸体来调查死因。公孙干这个的时候需要个帮手，不过除了小四子之外，谁都不肯进去观摩。最后赵普一脚把折影踹进屋子里去了。小四子被展昭拽着没法进门，只能在门口等，还一脸郁闷。展昭倒是有些好奇，看小四子： 将人切开能知道死因？ 是。 你爹第几次切人啊？ 好多次咯。 众人抽了口凉气，小四子板起脸： 不然你们以为神医是怎么样子练成医术的？ 众人又倒抽了一口凉气，小四瞬间威武霸气了。等结果的众人在衙门的院子里喝茶，松江府的知府带着捕快刘星一起跟包大人详细讲述了一下最近发生的案件，众人也觉得匪夷所思，不过说来说去查到现在毫无线索，连死因都查不出来，还能期望些什么？到了衙门，众人谁也睡不着，都在院子里等着，小四子抱着小狐狸坐在赵普腿上打瞌睡。 公孙切个人需要多久啊？ 我怎么知道？ 正说话，赵普就感觉腿上的小四子突然往前一倾。原来小四子搂着小狐狸打瞌睡，一直就点头点头点头，一下子睡着了就扑向前，赵普也没注意，不过见小四子前边正好是石头桌子的桌角。见小四子闷哼了一声，赵普惊出一身冷汗来，赶紧将他扶回来看他的脸。小四子显然也是迷迷糊糊的，醒了一下，但眼皮子打架，很快又睡着了。赵普见他的脸没事，也不像是撞疼的样子，就看了一眼桌角。只见小四子怀里那只小狐狸正趴在桌角的位置，回头瞧了赵普一眼。众人都愣了愣，只见小狐狸爬上桌子，调转了个方向，一蹦又到了赵普腿上，钻进小四子的怀里。小四子蹭了蹭赵普，靠着他的胳膊继续睡了。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那小狐狸刚才用身体帮小四子挡了一下，小四子才没撞到石桌子。包拯忍不住摸了摸胡须， 这小狐狸倒是很有些灵性啊。 众人也不得不点头，这狐狸从一开始就给人一种很聪明又捉摸不透的感觉，刚才救小四子那一下，以及现在他瞧小四子的眼神带着点疼爱的意思，是错觉吗？ 狐狸本来就聪明，确切的说应该是狡猾。 你刚才还没说完那狐狸精和岑夫子的故事。 什么狐狸精岑夫子？ 殷侯和天尊都挺八卦的，将刚才庞太师说的说给展昭等人听，赵普听得嘴角直抽。 太师，你确定不是喝多了眼花？ 千真万确的是，当时他肯定看到我了，我那一惊啊，手上一松，直接从院墙摔了下去，不过我爬起来连滚带爬就往家跑了，关了门赶紧钻被窝。对了，手里还抱着观音像。 众人都有些哭笑不得，亏太师之前还是个武官呢。 那后来呢？那狐狸精没来找你灭口啊？ 他贼着呢，先下手为强，会等到那妖精来找他。 众人都看庞太师，太师略有得意的笑了笑，指了指包拯。 你这黑子还挺了解我。 那之后你干了什么？ 就是那句话，先下手为强，我是人他是妖，看看陈夫子那半死样就知道，他要是来找我灭口，我铁定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当晚我在被窝里想了一会儿，连夜抱着菩萨像跑去了大佛寺。 众人了然，大佛寺是开封城内的千年古刹，方丈高僧德高望重，且庙宇森严正气，真有妖精应该也没法进去。 我找到方丈大师，问他如果被妖精缠住了要怎么保命。方丈大师问明白事情的经过之后说，那狐妖如果真的要杀人害命，就一定要除掉，以免他害更多的人。于是大师给我介绍了一位他的朋友，你们应该也认识的，坟大人。 坟外天？ 哎， 坟外天， 名字耳熟啊。 王爷，你不记得了？西庆书院门口那摆摊算卦的。 哦，就是那个风道士。 分外天是外号，此人原名范天。 那不是西庆书院的院长吗？ 对呀、啊。可惜此人向来不务正业，明明是个大才子，偏要神神叨叨的摆摊算卦，还喜欢降妖捉怪。哎，不过那是真有本事。西庆书院是国子监下辖第一书院，基本所有的皇亲国戚和新入开封的官员都进去念书。范天是院长，不过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是院长，只当他是在书院门口摆摊的江湖骗子。 不过他也的确是蛮准的，当年他帮忙解决了不少琐事，父王很是信任他，皇上登基之前也找他帮过忙，我就揪过他胡须，他真能捉妖捉鬼。 方丈大师介绍我去找他，说他有办法，于是我就将事情告诉了他。冯外天找了一群道士，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草药啊什么的，第二天一大早看了个什么时辰，说这时候阴气最弱，那狐狸没法害人，就找他去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